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锅锅棒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演出信息，北京现代舞团经典演出剧目《三经与愿》将于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在正义慈戏楼上演。这部舞剧是2006年威尼斯双年展的违约创作，首演于威尼斯，在意大利艺术界引起了重大反响，演出场场爆满，并引起了西方观众对于东方美学体验的惊叹，以及对东方哲学的兴趣。中央芭蕾舞团贺岁芭蕾舞剧《过年》将于明天和后天在天桥剧场上演。根据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音乐改编的这部舞剧，将青花瓷等中国文化元素融入到西方古典芭蕾音乐中，讲述了一个中国家庭欢度春节的故事。其中的仙鹤舞、瓷器舞、丝绸舞、扇子舞、风筝舞等都极具东方韵味。2018年新春祝福之迎春颂国风绕梁中央民族乐团音乐会将于明天晚上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上演。这是中央民族乐团的迎新春音乐会，全场都透着春意盎然的欢快气息。观众将欣赏到山歌好比春江水、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康定情歌等曲目。从本月20号起，由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李尔王》将登台亮相。国家大剧院版本的《李尔王》由北京人艺导演李六乙操刀指导，著名演员濮存昕主演。再来关注出行的消息，虽然离春节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很多人已经开始计划春节假期的行程了。携程平台最近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在春节回家团圆依旧是主题。今年春运开启之后，春运期间机票的搜索量和预订量就直线上升。从携程机票平台订票情况来看，截至目前，北京飞往长春、哈尔滨、佳木斯、海拉尔、三亚、丽江等10个城市的航线是北京人返乡票量最高的空中回家路。还有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由于今年的2月14号撞上了除夕，很多人带着另一半回家见家长。根据大数据分析，2018年春节长假期间，二人同行的机票订单量占比同比增加了 60%。由于大量外来人口返乡过节，每逢春节，北京经常登上十大空城排行榜。但是近几年，观念的转变以及回家难度大等因素，让越来越多人倾向于接家人到大城市过年。其中，新北京人引领了返乡春运的新潮流，返乡购票相对便宜，并且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在新风潮的带动下，北京的人气将快速回升，这在酒店预订中反映出来。截至目前，今年春节期间，北京地区酒店整体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 50%， 热门景点周边酒店客流爆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14点04分，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高压控制，本市的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的出行，光照充足，气温回升明显。11点20分的时候，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已经上升到了零上的2.1摄氏度，比昨天提高了3.5摄氏度。预计午后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摄氏度左右，中午前后呢适宜户外活动。双休日期间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算大，白天光照也还不错，气温逐渐的回升，最高的气温到达了4到5摄氏度，但是周 六受到霾的影响，外出请注意健康防护。周日呢比较适宜假日出行，需要注意的是天气仍旧比较寒冷，外出请您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马上进入特别温暖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未来的某一天呀，像刚刚那个天气预报啊，路况信息啊，可能都轮不上我们主持人播了。 是的， 全都有那个机器人播了。 没来及，然后主人就已经知道了。 没错，而且呢，根本不用去给他搜索什么信息。哎，今儿天气怎么样啊？明儿天气怎么样啊？啪啪啪啪啪，全跟你说了，而且不带打磕本。 是的， 以后打磕本就成为了一个特别罕见的事情。 反而收听率高。 哎，今天的住在876啊，下午的这个2点到3点，我们在这个温暖的家恭候着您。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王维。 今天咱们聊的是家居或者家里边的那些高科技。 在 你们家有吗？ 有啊。 比如说 电视是遥控的。 啊呸， 多高的科技。 你从几岁就开始没按钮的了？真是。 最开始的时候还真的是 按钮的吗？转的。 对对，转的，转的是调台的。 我记得好早，我八九岁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有遥控器了。 啊，厉害。 那不算高科技了，那已经都 out 了。 哦。 还有吗？ pad。 哎，我们家真有。 啊。 我到现在都觉得那是高科技，就是扫地机器人。 啊、哦，对对对、 哎，我一直觉得挺厉害的，哒哒哒，人自己能扫，而且现在越出越猛， 嗯， 就是人家能把那个你看不着的角落都给你扫得特好。 不，但是就是我曾经看到有人啊，那个也是科技爱好者，专门总结了一个在家里最没必要拥有的所谓的高科技的东西， 里边 扫地机器人就有这个。 哎，今天呢，为什么咱们要设立这个话题啊？是因为今天，在美国办的一个特别著名的叫 CES 的一个展、啊。 是的。 这是属于国际那个电子消费品展。 是的。 非常有名。而且呢，这里边呢会有很多很多前瞻性的，在未来的我们家居里边可能会出现的。 是的。 哎，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家里边的这些高科技。而且呢，在聊展的同时，我们也来聊一聊可能也就未来那么一两年，甚至可能今年您家就可能会有的高科技的家居产品。 是的，可能对于现在很多人已经装修了的朋友都说啊，我们家也有高科技啊。 嗯， 比如说声控的灯。 嗯， 啊，一拍手， 嗯， 灯自己就亮了。 嗯， 设定多长时间然后自己就灭了，这样多省电啊。 嗯， 多高科技。 嗯， 包括还有带遥控器然后的窗帘自己开。 嗯嗯， 多好啊，这也高科技啊。 这些都有了。一会儿咱们先说一下在这个展里边出现的跟家居有关的一些高科技、 嗯、 让您先听听啊、 嗯、 当然今天咱们也有一个互动话题， 嗯， 您觉得您家的在家里边用的啊， 嗯 ,pad 不算啊 ,pad 不算啊、 哎、 在家里边使的您觉得最高的科技含量的家居是什么，或者家具都可以。 哎， 家居用品。好吧， 可以。好， 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一位呢，是来自北京叶之峰诺华股份有限公司金长安设计师的高级设计师杨坤。坤儿，欢迎坤儿。 好，大家好，我是杨坤。 以后坤儿啊再出场的时候应该再介绍杨坤儿，然后坤儿就 无所谓。 小苹果又来互动了，今天上班没法跟杨老师互动了，加油杨老师。你看都已经有粉丝了啊。 好 好，这个来吧，那个我们先来说说这一次就是参展的这些比较有意思的跟家具有关的。 但是参展的因为厂家太多了， 对对对对， 所以咱们不可能一一说到，而且呢基本上涵盖了咱们现在所知道的方方面面都有，比如说家居的所有的这些涵盖，我是说电器啊，电器啊这些有，然后另外汽车类的 对 有 是， 然后除了这些以外，比如说还有像 AI 呀、等等这些、都在这次展上有。因为为什么说这个展对于很多喜爱科技的朋友都觉得哇、特别大的大展，是因为这个展览被誉为是这个圈子里的奥斯卡，你能在这里相当于入围了，所以据说到现场，比如说它有所谓的摆渡车，摆渡车因为场馆比较大嘛，您进入场馆之后，比如说我想到一号馆三号馆类似这种啊，你坐的都是无人驾驶，无人驾驶，同时据说那些车有的是有轱辘的，有的是没轱辘的，听的我都觉得哦天哪，太像这个就是反映科技啊，反映什么的这种电影了， 多好啊。就是我们去看展的时候经常都觉得哎呦人忒多了， 特别多， 但是有了这个之后他反而把这人员输送的都特别好， 是 也有可能就是人太多他直接给你拉旁边去了，哎我是来看展的，你要带我去哪儿啊，也有这样的可能，开个玩笑啊。有几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比如说先说咱们国产品牌的，比如海尔， 海尔 有一个那个智慧镜，就是咱们平时在洗手间用的那镜子，你在这什么叫智慧镜，你一天所想要了解的信息全在这，你在照镜子的同时全都能够显示了，这其实在过去我们看那些科幻片的时候有，对吧， 对， 今天的天气，今天的重要的新闻，你喜欢哪个频道，喜欢什么节目，或者喜欢什么样的明星，关于他的所有周边的东西你感兴趣的啪啪啪啪全出来， 对， 而且你可以通过可能有那种实时的 AI 的技术，它你可以实时跟它交互， 对， 如果不想看这个换个这个啪它就过来了，你在刷牙呀洗脸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直接的了解资讯了， 没错， 这已经成为现实了，同 志们，是的，包括海尔不光是在它这面镜子上，比如说因为海尔是做家电的嘛，据说可以做成海尔品牌的家电，整个家里的高科技全都形成一个串联，就比如说类似于它的冰箱啊洗衣机啊电视啊空调啊你家里全是，然后你比如说你在下班路上比如说通过手机啊通过什么呀跟家里的电器取得联系，比如你说哎呦我今天特累回家就想洗热水澡，啪那边热水器就点上了，然后那水都放了，放也是到一池子的时候啪停了，你一进家直接下水，一点问题没有，包括你说哎呀给我制点冰，啪冰箱那边都制冰了，都是直接您这边都控制回家就有。 哎，说起来这智能家居啊，原来坤儿是去参观过一个算是整个家全部都是智能装备啊， 对， 给我们介绍介绍呗，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是在国内吗？ 在国外， 国外， 那是五年前， 五年前就 五年前， 天哪，来跟我们说说现在我们看看用上了没有啊。 我那会儿去的时候啊就是参观的是他们这种科技型家居，然后运用到室内，比如说几个典范啊，比如说从这个最简单最常用的智能马桶说起，可能咱们在国内的情况下智能马桶就是一些现在比较普及了，但是它那个是带有什么功能呢，就是比如说每天早晨用马桶的时候它会直接对你的这个身体的这种机能做一些检测，包括能提供相对应的数据，而且那个数据可以直接连接到医院的，也就是说你如果是那个有问题的情况下直接去医院可以免检一些很多的项目，比如说血压、血脂、 心电图 这些之类的直接传输过去， 火天 超快， 火你这儿坐个马桶120楼底下等你快来吧你不行了我告 诉你，哎太厉害， 这厉害， 对对对，还有比如说一些厨房用具嘛，因为这个家家都必用的，比如说他那水盆，咱们这个还得开龙头调节水温，而它的那个水盆的情况下只要需要在这个龙头的位置一点就水就出来，然后下半部的这个搅碎机，水盆底下有个搅碎机，就自动开始起那个搅碎功能，然后呢调节水温的情况下就根据你点的这个 次数， 嗯， 来调节这个水温的这个状态， 嗯， 其实就类似于触摸似的 啊，对，触摸，完全触摸式。 哦，在这次的 CES 的展览上，也是国外的某个公司，它是弄那个水龙头是语音的 啊。 就一说出水，啪就出水； 哦， 你说停，啪就停。 哦， 有点意思。 凉了，啪就加热了，热了，啪，就凉了。 可能吧， 听得懂"温乎"这个词吗？ 具体的我还真不太清楚。 这个口音还不能太重。 哎，这一次我看的有一个特有意思的，也是入围了，不是入围了，人家已经选上了2018这一次的 CES 的这个创新奖。 嗯， 就是什么呢，他打造了一个无线的充电的环境。 嗯， 比如说就在家里边，他可能安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嗯， 您的手机也好 ,Pad 也好，凡是需要充电的这些东西进到家里边，只要它可以无线充电，比如说现在那个小瓶啊是吧， 嗯， 还有小三啊什么的，嗯，小三不太好说，小星啊，对吧？像这些品牌，它不都有无线的充电的装置了吗？ 对， 你往那一放，它啪自己充电了。 对， 你只要有这种设备，进到家里边，啪，它就开始充电，你不用担心你的手机没电。 嗯， 这个一旦普及了，你比如说办公区也好，甚至我们的地铁上也好，或者公交车上也好，您还用带什么充电线呢？您的手机永远是满格的。 而且在这次展上，就是汽车。也在做这个， 没错， 就是在做无线充电。 对， 也就是说，您这车不光能够进行无线充电的同时，您可能开着的时候，您手机啊什么，所有这些带充电的这个，只要放在这个环境下，一样跟着充，永远。哎呦天哪，满格！我天哪，这量多都要冒出来了，就这种感觉。 嗯，现在觉得挺遥远的，我估计过不了两年，可能就会这样。 是是是， 是吧？ 没错没错， 对， 很快的。 对对对，那个你看，这个韩就说了，说哎呀。声控灯，我们家厕所就是这样的， 高科技。 这个新豪也说了，那个最高科技的我们家的啊，当然是扫地机器人了，这是懒人拯救者。 是扫地机器人，我刚才虽然有点开玩笑啊，但是真事儿，就是好几年前买了一个。然后那扫地，因为比如像床下呀，像什么，你不可能老去掏那底下的土，让扫地机器人去。但是我又怕它自己瞎转，它呢说在哪地儿，像红外的还是什么，弄一个所谓的屏障，它就能在这个环境下弄。哎，我觉得挺好，放着弄，我吃饭去。然后扫你得听啊听，滋儿滋儿滋儿，哎，我觉得扫的还 挺 好。过一会儿没动静了，我一想，上楼以后地，哎呦亮的不行，上去我发现。哟，没擦多久，那半边还是脏的呢，它已经跟电线缠在一起了。哎呦，我缠的这个电线弄半天都快气死我了。而且有些卫生死角，比如说像90度的或者什么，就是因为它是个圆的嘛， 对， 它不可能把那个角也弄干净了， 没错。 所以久而久之，它成为了一种习惯。 嗯， 所有的死角，你需要自己进行擦洗。真的， 反正自己还得干点。 对 对，那机器人现在也基本上浪费了，但是我觉得人家这理念特好 啊，是， 就是机器人帮你干一切嘛， 是 吧？现在就开始往脑子那边进攻了，什么时候四肢变得特发达了，您那机器人可能真是站着帮您扫地了。 对，不包括现在，在这次展上有意念控制的，就是所谓意念，就是你一进入到这个车，咱不说品牌，一进入到这车，车里头。有很多的扫描啊等等这些装置，它就会扫描你脑电波，扫描完了以后它大概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状态。比如说最早期的时候，它扫描脑电波，它可能知道你今天累了，或者你今天喝了，它可能就不允许你打着火或者开快车。但是现在更高级了，你扫描了以后，包括你今天从哪儿要到哪儿去，你是回家还是什么，我天哪，不说话直接就看一眼，明白。天，太可怕了。 是啊，就跟现在那个就好几个圈儿拍那广告不就 是 了， 是 对吧，一说哎呦就那个是吧，未来就肯定会是这样， 是 、啊、多好啊，再也没有什么事故发生了，因为全交给他们了， 是 啊，出事儿就是大事， 对 对不对， 你看。当然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虽然我觉得无人驾驶也好，或者自动驾驶应该现在很多的车企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实际上它要最后做到能够上路了，还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比如说 道路上行人的配合呀，信号灯的配合，包括道路上跟他有反馈的这些装置啊等等啊，都是全方位的，他才能够做到。 对， 而且在这次展览上，你比如说像家用电器的高科技也特别多。 嗯， 你比如说小胖一会儿也会说一个，就是国外的一个品牌，他现在做了一个音箱。 嗯， 这个音箱其实一看，哎，一般嘛，不就是蓝牙接上放歌啊，也就这么简单。它带喷香水的， 哎呦， 就随着一扫描你今天心情， 哦， 哟，老板今天不太高兴， 哎呦， 好茉莉味儿，啪， 哎呦， 放出来一看，哟，老板今天过生日，好的玫瑰味儿， 哎呦， 出来，它是这样的， 哦， 哎呦，厉害了， 啊，那多 厉害了， 多费香水啊。 那不是，我就想啊，香水不是自己还得往里兑吗？ 哎，现在就是我们这一次看这个展，越来越多的切入口都是音箱。 是啊，真的吗？ 越来越多的，因为它有跟 AI 连嘛， 哦， 包括现在咱们身边有好多，对不对？ 对， 我们猫也有自己的箱子， 是 米也有自己的箱子， 嗯， 包括东也有自己的箱子， 嗯， 甚至连很多的听书的那些 APP 也有自己的箱子出来了。 对对对， 你跟它真的一交流，比如说什么叮咚叮咚啊，它砰就起来，为您服务，我搜索住在876，啪，节目就出来了。 嗯。 而且您说选哪期，我选这一期，啪，它就直接从网络上给你调出来了。但是有一点不好啊，就是疑似叮咚的声音都可以把它唤醒。 嗯， 就只比如电视里边出了个人家按门铃，叮咚，它就砰，找我干嘛？它就蹦出来了。说未来都是这样，就跟我们看那科幻片《赫》，就是他女他的，有一耳机，有一个虚拟的。电脑里边的那个人， 嗯， 那个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啊，反正就是他一直是在跟你聊，而且整个你进入到你的家的空间里边，他也起到了一个伴随者的作用，给你提供信息的同时，还能抚慰你的心情。 嗯，对， 我那个真的是太厉害了。 是，但是今天我们不光聊这个， 嗯， 也不光跟听众朋友互动，您家里有没有高科技的这些？ 嗯， 我们希望在下节的时候，也让坤儿给说说，就是你工作的这些年，有没有人家里也在安装着你觉得是高科技的东西？ 嗯， 在家里安装这些东西是不是实用？或者说安装起来容易不容易？还是说，哦，可复杂了？真的都可以说说。 嗯， 包括那个我们那天只是上节目简单说了说，就是老公牌电视在这次的展上也是高科技，当然了 4K 的 8K 的都是他展的，包括他的屏幕什么88寸的或者什么，这个都不重要。 嗯， 重要的是它是窗帘倒置的，就是类似于窗帘似的，但是倒置你不看了它可以卷起来，我天哪，跟个幕布似的，但它是 8K 的，太可怕了， 这厉害了， 真的 这厉害了， 但就是人没定价格，据说今年年内就上市，真的 哦。 包括阿里巴巴， 嗯， 阿里巴巴这次也有高科技，因为国内的公司参展的数占到整个参展上全球的， 嗯， 占到了33%， 嗯， 所以真的是很亮眼，让你知道。 嗯， 包括手机的 vivo 不是有我上次说那个屏幕可以直接触摸指纹式的那种， 嗯， 啊，很高科技。比如阿里的这个就是你。在线买东西啊， 嗯， 但是买东西你可能以后买着买着就不止买国内的了， 嗯， 你就开始上eBay啊，上什么国外的了， 嗯， 但是哈，你跟里头那交流你语言不通啊， 嗯， 你比如说那边的语言德语的或者其他你不懂的语言怎么办？嗯，阿里巴巴新研发的就是瞬间就给你翻译，瞬间翻译 转换， 对， 哦，真好。 也就是说，你说你的，他说他的，但是你们俩就跟一点障碍没有似的。 嗯， 出了这么一东西， 嗯， 哇，这种辅助工具太厉害了。 哎呀，就是有点口音，可能是 啊。 你好，翻译完 好啊，能懂就行啊。 哎，这是有可能，因为这个展啊确实非常之前沿，有可能很快就能出现在我们这儿，也有可能您得等个五六十年，不是，有点多，五六或者十年啊，可能这么低，但是我觉得这个它已经有实际的产品出来了，这已经就很厉害了。 就简单再给你说一个，另外还有几家公司也出的那个智能的镜子。就是玻璃啊， 嗯， 就包括像胖子刚才说的那种啊，那上的能出天气预报，能什么？ 嗯， 但是那个人家国外那家语音的是立体声的， 嗯， 随着你的心情，今天你在那刷洗脸，啪，它出音乐， 嗯 嗯， 然后今天的新闻、天气预报、什么路况， 嗯， 全在这个玻璃上就呈现了， 嗯， 这个还不牛， 嗯， 更牛的是另外还有一镜子，好像是德国公司研发的， 嗯， 那个镜子太厉害了。 那个镜子就是它能扫描你的头发，扫描你的头发从根儿到顶，包括它能出数据，就是你这个头发原发质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是干燥的、头和尾哪地儿哈那个有叉了，哪地儿需要焗油了、你的头发最好焗什么颜色的，它整个出一套数据，你拿着这套数据直接去大工那儿，大工给我来一个看这套数据，哦明白了，那今天给你焗个油就行了、你看你这数据已经出来了，你这发根有点哈枯，哇太厉害了，刷着牙呢，这些都干了，你拿着这个到大工那儿，大工没法忽悠你，对吧？哎呀你这个头发分叉了，没有啊，镜子扫描挺好的呀。 那要像郭伟这样是不是就憋机了？ 您已没有希望。 哎，你把假发套摘下来了。 哎呀，这个疑问了，说哎，我刚开广播，你们说的什么展会啊？今儿刚来 ，CES 美国的一个展会，您可以上网搜搜。 对，9号到12号， 有很多 拉斯维加斯 特好玩的东西，确实是特好玩的东西。而且呢，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坤呢，不仅我们要聊聊这个 CES 的展会啊，未来会出现的东西，其实我们也聊一聊现在其实已经在家里边可以出现的，只不过可能您不太了解的，对不对？比如说像刚刚我们也在说了，说什么扫地机器人啊，这可能是大家最常见的。 对， 其实还有好多可能这些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厨房里边的那个智能的那叫垃圾清洁的那 垃圾处理器， 垃圾处理器现在已经做的，就是它的声音能已经做到很小了。 对， 而且像什么碎的骨头啊，包括一些您觉得挺硬的那些垃圾全往里边塞，最后它能把一大捧的垃圾最后就给您缩了一小堆儿。 对， 这其实都是高科技，只不过我们接触的少。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聊啊，大家呢也可以来发送一下您家的有什么高科技的家居产品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先进一段广告。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好久没你信儿了，哪去了？ 哎呦，房子装修累惨了。 怎么没找全包员呢？从设计到材料到施工再到家具全都管了。 自己弄，这不为了省钱吗？ 全包员999元每平米，一架全包员，你家80平8万也就够了，还包含灯具窗帘，还送家电好几件。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我这自己装已经花了10多万了。不过我买的是实木家具， 全包圆产品升级也是999，含全屋实木家具。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多花6-7万呢？ 4006068866，想装修先打这个电话问问全包圆再动手。4006068866， 装修先问全包圆，再也不花冤枉钱。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19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 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八五零幺三零四五。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今天说起这个家里边的高科技的装备啊，好多朋友跟我们互动啊，逗着玩的啊，孩儿他爸说了，说有钱人的家庭那是人工智能。没钱人的家庭那是智能人工。 也不能这么说，一会儿可以听听我们的坤儿跟您说说，咱们现在可能花很少的钱在家里就可以做到， 真的 就可以做到。嗯，包括像暖男啊也跟我们开玩笑，他说我们家高科技就是我姑娘。 嗯， 我姑娘4岁了，那次我就问他，那次他就问我爸呀我从哪儿来的，我就跟他说哎呀交话费人家赠的。你说什么啊，太淘气了啊，千万不能跟孩子说这个啊。 好啊，接下来呢我们请来这个坤儿来跟我们聊聊现在我们其实就可以在自己家里边实际用到的一些高科技的装备了。 对，因为这次这个美国的这个CES 展的情况下，我也关注了一下，然后包括比如说一些细小的一些这些商家，比如说清晨的那个闹铃器 啊， 他那比较有意思，地毯式的。 嗯， 然后每天的情况下就是闹铃一响以后，你必须要在这个地毯上站3秒钟，这个闹铃才自动取消。 哦，也就是说你必须得起来， 必须要起来， 才能结束这 声音。对对对对对对。但是而对于这种懒人来讲，估计就悬了。其实在家庭里面的话呢，现在对于这种室内的这种智能运用啊，算是小普及了。 嗯， 然后包括比较这种人性化的，比如说这个清晨还拿这个闹铃的这件事情来说起，就是比如说咱们设定一个时间段，早晨闹铃响了，正常咱们是闹铃，而这个咱们智能化的这种家居的话呢，它是一种淡淡的背景音乐，轻柔一些的，它会把你从这种睡眠中啊逐步的这样渐渐去清醒。然后同时呢，这个电动的智能窗帘它不是全部拉开，它只是把布帘拉开，因为光线的话比较强，纱帘还在里面。 嗯， 然后再过一个时间段以后，纱帘也会同步拉开。 嗯， 这种智能化就是比较人性化。 嗯， 而且其实这种造价也不会很高。那然后在这个比如说厨房的这个加热这种状态这种设备的话呢，就是在你这个清晨你闹铃响的同时，然后你的这个水壶电加热的水壶会把你的这个开水到您那个设定的这个温度，每天早上清醒了喝杯温水，很棒。 哎，其实现在这个还挺多的。 对对对， 对不对？你比如说那个现在好多那电饭煲， 对， 不是说我今天做饭的时候，我今天可以做明天的饭，就让他自己做就完了。 对， 你就设计时间，什么时候你给我做得了。 厨房的烤箱， 对， 这些都 是全 是 这样的， 也可以。 对，也可以在设定的这个时间段以后的情况下，你 前一晚把这个面包片放进去， 嗯， 第二天你在这个设定的时间段以后，它就已经烤好了。 嗯， 哦， 对， 哎，真是，那我太 low 了，我还说呢，我天哪，冰箱门上带一电视，哎，太高级了，一边做饭还能看电视， 哎。那得站着哎除了这些，其实在我们的家里啊，就是还有好多的可能是您没留意到的。比如说昨天我们不是在聊那个水电的改造吗， 啊， 原来水电改造怎么弄，特费劲，您不得打那丝儿，然后弄螺丝往上拧，说不定就漏水了，还得用那个什么胶带缠着，防水的胶带，现在有热熔机。 对， 直接啪一夹，俩管就在一块儿了。这其实就是高科技，只不过可能我们不大了解而已。 对， 还有原来我看的有一款已经是市面上可以买到了，它那个菜板 儿， 一般我们说，菜板儿的话，您一定要这个生熟分开，对吧？您切水果的时候用一个，切生肉的时候用一个，切别的再用一个，人家那不用，人家是纳米涂层，你甭管上面切什么，拿水一冲，完全。就是跟虫就是干净的一样，一点什么细菌都不会在那上面。包括你要说到这纳米涂层，包括那什么不粘锅，那也算是高科技啊。 没错， 那只不过它可能更深入一点，就不像我们今天聊的，它是一个成品， 是 对不对？ 你看，我是昨天看了一条最新的信息，应该是在美国的San Francisco 还是在哪儿，我忘了那个城市，就是他们研制出来一种东西是叠衣服的，哎，这个东西很有意思，说它的大小大概也就跟滚筒洗衣机那么大，然后呢，你就把你洗好了的衣服，啪往里一扔，擦那边出来叠好了，而且吧，它还起到，就你想你洗的衣服有可能有褶儿有什么， 对， 出来全平， 而 且就是它里头有一个调节的，就比如说我的衬衣，啪调节这档出来的都叠好了，如果说洗羽绒服，啪我塞里头它能叠吗？里头那调节器调高出来叠好了，你比如说小胖说我跨栏背心儿，我短衣襟小打扮的这种衣服洗完了扔进去，啪出来一样，因为你可以调节，出来都是跟熨好了一样，而且叠得方方正正的， 哎， 真好。所以后来我想，天哪，我说现在这种叠衣服的机器都有，可能到未来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脏衣服，衣柜这半边衣柜扔脏衣服，这半边都是叠好了的，这边脏衣服扔这边衣柜里，唰那边出来全是叠好了的，而且洗干净了，这都是有可能的。 就跟那个我看了床，这床不是这次展会的，应该之前就有了。这床呢特逗，就是它是由好多小球组成的，一个里边那床垫它不是弹簧，也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它全是小球，这些小球都是有记忆功能的，就跟我们现在那枕头似的，记忆枕似的，它可以就是定位你的最佳的睡姿，而且大家不是老觉得啊，这脖子是空的，你得用那枕头什么的，不用，它那个直接就给你造成最符合你的人体的，你的人体啊，那个造型出来，保证你睡得倍儿舒服，而且随着你就晚上睡觉不得滚吗？滚来滚去，滚来滚去，你随便怎么滚，你只要滚不到床底下，它就一直帮着你调节最好的、最舒服的位置。而且最牛的是什么啊？有的人睡觉打呼噜，呼呼呼的，其实打呼噜不好。 还有拍你的是吧？哎，行， 他就有一个那个。调节你的头的位置，其实有的时候打呼噜， 对， 就 是一种体位的这种， 对，他你一打呼噜，人家听见了，这床听见了，啪，床醒了，醒了之后，嘿，打呼噜哈，哎，调整一下，把你的头稍微调整一下位置，呼噜就停了，多牛， 哎，这个很厉害， 对， 很厉害， 哎，像这种高科技的，我就这床垫啊，我就特想买一个，包括还有好多呢。就是前两天我看了一视频，说那个从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你在家里边你能够用到的一些高科技，咱们先还是从床开始，一起床，把被子不用叠， 真的不用点、 哦、 人家有自动的、 哦、 自动的啪就给你撑好了、你把那两个角几个角什么固定好了啪撑好了，而且你不用觉得说哟我这不得晾晒一下啊、人家有那个床垫有自动的那个 杀菌， 对，蒸腾啊还是什么，反正人家把那菌都已经给你杀完了、杀完了，然后呢你穿着那个拖鞋它是自动的感知你，你一穿上这拖鞋你的体重啊身体的各项指标啊全出来了，啪、你在刷牙的时候你的整个的人体的指标全部出来了、而且说你比如说身体缺什么了啪啪啪啪列出来告诉厨房、厨房那边就会厨房那边有冰箱，他会告诉冰箱、这几个东西你今天最好吃一下、而且会告诉你我冰箱里没有什么了、建议你去买什么 买什么 啪啪啪啪买，这个如果是阿里巴巴的直接砰阿里巴巴啪啪一敲门，您订的冰我没订啊，您家冰箱订的对吧，来了啊，最近您可能缺 VC 您多补点啊，就啪全来了，从早到晚哇就感受一下这种，当然这个可能有很多的东西是特别前端性特别未来的，但是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畅想， 是的是的， 对不 对, 对， 我就特别想问坤儿，现在在设计装修的时候就很多的家里的成员他们会有这样的思路或者有这么样的期许吗？ 现在逐步已经这个意识还是有了， 嗯， 对，现在用的那种，但是不像这种太科技化，太现代，基本的话就是用的是偏一些这种基础智能， 嗯 啊，对，背景灯光啊，就刚才我们聊到的， 啊、 对这些，背景音乐， 嗯， 轻柔音乐，然后远程操控，比如回家的时候，在回家之前把室内的温度啊、空调啊、地暖呀、灯光呀都调好。 嗯 啊，对，回家以后的情况下，感觉这种氛围已经出来了。 对， 这个是现在都可以做到 啊，很普及了、哎，这个可以做到。 哎，刚才咱们还聊到，就比如说我要弄这个自动的窗帘啊、等等，包括我远程遥控家居的这些、费用会很高吗？ 还好，不是很高啊，因为它现在已经逐步普及化了，以后的话，这个造价的话适中，不是太高了。不像前几年刚流行的那会儿造价比较高，现在还好， 对、 对， 因为你想包括现在门线都指纹啊，什么红外扫脸的呀， 对 都已经是这样的门了， 没错， 那它太厉害了， 对、你像我家的话也是那种指纹锁，一把锁的话才2000多块，不是很高， 是， 对， 反正你千万手别破了 不是，它可以容纳10个指纹 哦、十个指纹， 对， 好， 可以换手， 手破了说，天哪，我回不了家了，只能把门拆了。 有朋友跟我们互动说，哎，你们觉得什么是高科技啊？啊，高是吧？高科技肯定科技含量高，所以它价格也高啊，对不对？这个倒没错，但是呢，有的也未必 是 真的未必啊。有的平时我们现在觉得说，这不就是生活里边普通用的吗？但是可能您往前面搁10年，那个时候都没出现，没人能想得到。 对， 没错。 就比如说我们老看说邻国的，比如说您发明一些特无用的那些东西，您说那不是高科技吗？我觉得也算，它可能跟科技不沾边吧，但是它叫想法高。 对， 我觉得高是高在这儿。 是 啊。还特逗的说，哎，听你描述那自动叠被子床的时候，我脑海中闪现出来是麻将机，哎， 那得再叠多大一张牌呀、 啊？哎，就这麻将机出来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我爸有多高兴， 就是喜欢的程度。 我爸最讨厌的就是洗牌再码牌了。 哦、 哇，这机器出来的时候，他说：“我的天哪，解决了我一世纪烦恼！” 天哪， 现在人家是跟四个老头，不对啊。总共四个老头啊，跟其他仨老头、四个老头合一起集资，众筹了一个那个自动麻将机。 那没多少钱， 没还行吧。 而且现在 4000多还是多少钱？ 而且现在的款式特多。 哦， 你比如说能够跟你们家的家具配的。 哦， 比如说我们家家具，类似于我说白色， 嗯， 好了，你定制这个，它也是白的。 嗯， 比如说，哎呀，我们家这个有点偏中式，没问题，有偏中式白色的，我想它上头有点雕花，来了，有雕花的，全有。 对，你说这不是高科技吗？ 真是， 自动麻将机也就有10年吗？ 没有， 没吧？ 没有， 也 差不多，5、6年吧。 对， 差不多， 这也算是 对呀， 高科技的一种。 而且据说机主是可以调节的。 嗯。 这也是高科技。 嗯，对， 就让、哎、让庄家一直上全是暗杠的牌、啊， 太狠了。哎呀，好，今天咱们说的是高科技啊，这个也分享了一下大家家里边的这些高科技。嗯，我觉得最后我们其实可以还是回到这一次的 CES 展上，嗯，跟大家说一说这一次 CES 展上还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包括之前没有在这个展上出现但是依然很好玩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一次有一个也是这个 CES 的创新奖，它是一个智能的电暖器，具体品牌不说了，因为我也不太了解，这、嗯、不太会读，这些外国品牌、嗯，它这个电暖器是什么呢？就是在家里边直接您就不用什么暖气管道啊、嗯、或者什么的，它是配备了那个电池， 嗯， 还有就是一个本地能量管理系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家的时候。或者你感觉身它有一个类似于像空调的那个叫空调有一个技术叫什么，它根据你的这个扫描完了，它觉得你热了它给你出点冷风，它觉得你冷了它就给你停一会儿，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它也有这样的。而且呢一般我们都知道回家了之后可能或者睡觉的时候可能它是一个我们需要温度比较密集的时候，它把平时白天没人的时候的那些能量集中在晚上进行一个供应。 嗯， 所以这个就是它能够省去很多的能源，所以它不仅改变了生活、嗯、其实现在更多的科技除了像我们说到的 AI 技术、 嗯、 这个可能是大家现在都非常去热衷于研究的一个问题，因为 AI 能发展到哪一步我们都不清楚、 嗯、对， 究竟对人类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啊、 对对对， 我们也不清楚，但是我们还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这些是可以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和地球做出一些好的贡献。 是的是的， 对不对？ 包括像小胖说其实最简单的你洗碗槽里头那打碎机， 嗯 啊，现在都能够把这些厨余垃圾打碎到这种程度了， 打碎成沫。 对呀、啊，那也就是说，您就不用担心老掏下水道啊、堵啊这种情况，一点可能都没有了。 对 对， 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塑料的盒子， 嗯， 塑料袋我们都知道，这是地球最大的一个污染。 白色污染。 对，它那个塑料盒子降解速度极快， 嗯， 而且重复利用率极高，就是它可以马上。转换成另一种形式马上用出去、 嗯、 就是它的转换率好像那个机器也就是几分钟就搞定了、 嗯、 而且最关键啊、哦、刚刚有朋友说高科技一定是贵 No、嗯、这个东西非常便宜， 是 就是它用了一个大家好像是目前当作是垃圾的这些东西来把它转换为这种高科技的一个产品、 嗯、 而且现在有用那麦秸秆我们都知道， 嗯， 一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就是麦秸秆烧啊烧啊烧， 对， 现在有的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专门处理麦秸秆的这种厂家， 嗯， 它可以生成很多的东西，什么纸也好塑料袋也好，而且都是可降解的， 嗯， 所以这些高科技我觉得才是更有意义的。对，而且这些高科技也会慢慢的深入到我们的生活里边，真的是啊，好吧，希望高科技不给我们带来太多的困扰，更多的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未来， 对， 和新鲜的一些东西，新鲜的一些体验啊。这有一个黑科技的啊，这什么叫黑科技？就是他觉得科技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他说呢，我们家也是密码锁啊，但是油性皮肤，哪个字母都特清楚。好吧，今儿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坤儿，我是夏明， 我是王伟、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一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儿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有闲没钱装完过年，家装就要全包圆。